翻嚟啦嚇！頭先都睇嗰啲片都好似，咦？啲片好似熟口熟面咁撚樣嘅，屌你老母！近呢幾個月黑警打示威者、拉示威者，咪咁撚樣嘅咯。所以話咩因果循環咧？你老母閪，喂！睇到呢啲，即係冇計啊！你睇呢啲唯有會心微笑，因為冇撚計嘅。屌，喂！嗰、那個政權係咁撚樣噶嘛？屌你老母閪！嗰啲執法人員現撚咗形就係咁撚樣噶啦嘛。所以你屌你喂你香港差人同屌你大陸公安有乜嘢分別啫？睇到噶係咪？阿爸，以呢個心良因果循環嚟計，喂屌你老喂大陸人屌你笑鳩，屌你笑鳩香港示威者俾人打啊嘛，滑滑底啊嘛，咪出現咁嘅嘢咯。咁當然啦，唔可以咁樣籠統去一枝竹竿扮曬一船人嘅。咁開始有電話到啦，係嘛？咁啊有電話到啦已經，咁就。所以你即係我哋可以圍繞一下啦。喂，屌咁即係喂，依家沉重哀悼，屌沉重哀悼，沉重哀悼。喂，金龍係咪金龍？ 係啊，喂，點啊，發覺佬？ 喂，你好啊，你好啊，啱啱講緊啊，天滅中共啊，赤峰嗰度係咁講啲人話。 唉，上次我講嗰啲嘢全部中，我昨晚先同阿台長傾完電話。 係咪啊？ 係啊。 啊。 咁你點睇啊？ 我點睇咪為向緊嗰個方向行緊咯，就係天滅中共，中共係滅緊咯，即係你喂當然啦，你屌喂你打針食藥都唔係一鑊過啦，你當我發覺佬戴個頭盔，但係件事運作緊啦，你一定係啊，依家你係個政權動搖啊嘛，依家係咪先？ 最好就動搖曬佢啦，因為依單嘢你問我上次收唔收到科，我都話收唔到科，因為。中國人是一種最撚怕死的動物嚟嘅，真係最撚怕死嘅，一死有啊群體洶湧嘅咧。 嗯，唔係睇下 咪計撚死咯。 係啊，依家個你係睇下，因為你最撚大鑊，依家係講到係24日啊嘛潛伏期。你要知道啊，收 係大陸專家鍾南山講嘅24日，佢係一個傳染學家，係專家喺大陸首位，至佢都話24日。 嗯， 咁你点咧？仲有一样嘢，我就系发觉好好笑嘅喎。 嗯， 一边又叫啲蓝丝，就系如果佢哋有听你嗰呢个电台咧，我真系我同你讲一句，叫啲蓝丝仆街快啲死啦！一边就叫你爱国，但系你自己个国家要隐瞒疫情，全鸠晒嚟香港，你爱乜捻嘢国啊？ 系咯，屌你老，就系共产党嘅管治搞捻到咁捻大镬啊嘛？点解啊？佢乜捻嘢都新闻封锁锁捻咗先噶嘛？乜撚嘢都撳撚咗先噶嘛？喂，依家又有禽流感啊！睇下佢禽流感點樣處理咯，係咪先？禽流感好撚快爆出嚟噶！啱啱先話殺咗2000多隻，可以話人會係雞傳人啊嘛！ 嗱，我成日都講嘅一句説話，冇你哋中國人食嘢，要我哋香港人或者世界人埋單，同埋而家就埋單，埋緊幫佢埋緊單。 係啊，幫佢個暴政埋緊單咯。咁啊，加上佢喂暴政管治底下，就係會出現呢啲咁嘅分裂噶啦。 即係你 收唔撚到科嘅 依政，因為依政府係撲街都冇得撲街嘅。香港呢個咁嘅垃圾政府又係撲街到，真係，唉，人名都費事講。 因為同你講話，依家喂林鄭個態度咪話，依家同你封關都廢撚事啦，即係咁嘅態度。屌你老母啊，係依家封關都冇用噶啦，屌你老母，咁即係之前封係有用噶啦，屌你老母係咪？ 啊，阿法國佬，你仲尊重佢叫林鄭，我直頭睇都唔想睇佢，我根本我就唔當佢係人，我直頭唔當佢係人。 你冇，唉，冇辦法噶啦，即係你要睇翻，依家咪搞到依家，你唯有自救，唯有依家你暫時做到嗰樣嘢就啱啱我都同阿推咪都傾過啦，依家都帶豬嘴啦，依家都我都諗緊要，即係我都訂咗啲新嘅 filter 翻嚟，帶豬嘴噶啦。唔係你咁樣 都未到啦，只貴我都講咗啦，尋日同阿台長只貴咗兩塊禮拜五先到香港，咁你點啫？ 系咪先？所以你依家你好多嘢，你譬如你话喂上面个情况点样反香港帮唔帮到香港，其实冇乜捻嘢可以帮到。只不过我有阵时见到你哋对啲事情嗰个态度系有问题啊嘛。即系你喂之前你哋成班屌咧戆鸠阿梁烈维屌咧啲屌咧假嘅屌三安白做佢做自己勇武前线手足咁啊冇问题。你老母有個堅㗎嗱，依家後面都未撚轉。屌你老母喂，人哋真係死鳩咗。喂呢件事攞出嚟煲撚大去等下，屌你老母閪，梗係喂依家呢件事係煲撚到係會共產黨爆煲㗎嘛？有機會點解唔煲撚大佢啫？我嬲笑喎。 我就係發覺呢壇嘢咧就爆眼煲㗎啦。我就係睇下佢睇下點爆嘅啫，睇下第二次大家點劃分陣地嘅，大家點趟數啫嘛。 嗯，係啊，所以睇下會唔會屌你老母。屌 check 風都有人話反攻台灣，都係台灣反攻。 唔係唔係，我反條閪咩？個咧，即係個個喺度自鬥緊個公條撚啊！咁調翻轉啦，即係呢個政府一倒台嘢，跟住下一鋪又係麻撚煩嘅，各地為政啊！跟住喺度邊個講數？你覺得有冇呢個可能啊？ 好多嘢，我估撚中咗啦。不過我一路都係講緊，我記唔記得啊？我都話我上個禮拜都講過一次咯。我之前係用非洲豬瘟嚟到對比呢一個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噶嘛。咁後屘非洲豬瘟都唔夠勁，武漢肺炎就真係真真正正對比到啦。 對比到啊！你仲 因為係死人多啊嘛， 使用兩間核電廠嘛，先換緊到一個政權區翻。是上個禮拜問我嘅。 即係嗰陣時又係你又係消息封鎖，導致好撚多人。即係你即係因為當其時你唔係因為消息封鎖唔會去死咁多人噶嘛，亦都可能幫即係可能外國啊啲所以早啲幫到手噶嘛。因為你唔係啊嘛，所以你要知道，屌你老母閪冇噶啦！你係要嗰個消息出嚟，你要亂有撚排亂啦。同埋喂，打後經濟喂，一路都話啦，你唔撚計啊呢個肺炎啊，你本身大陸啊個經濟都五勞七傷就嚟爆噶啦，係咪先？只不過好撚彩嘅經濟爆煲，依家唔好彩嘅就係病疫爆煲，係咪先？咁計啦，就好撚個核爆。 喂，依單嘢我又覺得有時有啲好笑，即係好似啲小朋友諗嘢咁啦，好似啲幼稚園咁。依單嘢你哋成日諗住話大陸人對我哋香港人有幾好，經濟利益有幾大幾年，一壇嘢就搞撚死你大陸。 係啊。一壇嘢搞得死曬你噶啦，真係噶，係咪先？ 一壇嘢就搞掂你啦。 中共三次拒絕美國援助，呢啲全部暴露化出嚟啦！屌你老母閪，係咪先？世衛嗰啲又俾你控制住。 你唔好講世衛咧，世衛睇見嗰條麻甩佬就想屌你咁電視機都打撚爛佢啦，成日幫撚住中國開頭，依家喺度轉下太，屌你！ 嗰個依家咪係中共嘅衞生部發言人咯，屌你老味嗰個。 屌你老母豬閪嚟嘅！你世衛做嘅嘢根本你要 objection 呢個世界邊度擒，即係有疫情擴散，你要 stop 咗個面先，跟住你出一個旅遊警示，跟住教人哋點樣做。 佢又話唔係嘅，中國嗰個防疫做得好好， 我一定要 好就唔會日日死人啦。 喂，所以呢一個咧，譚德塞咧一定要 check 鳩佢嘅，真係，喂，屌你老母閪！你至少其他嗰啲會員國要屌你老母閪，喂，彈劾佢啦，你唔肯查鳩佢啦，直頭，你老母閪有冇收撚個黑錢啊？你個撚樣，你老母閪幫中國隱瞞疫情喎，依家係依個撚樣係。你老母係佢幫中國隱瞞疫情喎，咁樣樣 check 下佢喎，你無辜啊，反映啲出嚟啦，無辜啊，點樣道歉算得數喎？ 而家翻工有得閒就喺度睇，呢條撚樣開頭嗰段啊，佢由我哋大年初一就一月二十五號係初一㗎嘛，咁佢已經開始廿六號講嘢啦，咁跟住話中國防疫做得好好，屌你諗到而家幾多日啫？一個月唔夠，死幾撚多人嘅啫？ 屌你老母閪！ 条咁嘅卵样， 澳门就今日冇咩啦，今日冇感染啦。香港啊，仲喺度几 红。人哋，我上次已经讲过，澳门够胆死封个赌场，你冇赌场啲人去澳门托咩？ 系咯，佢 人哋点？ 喂，澳门就简单啲啊，又封个赌场搞得掂咯。屌你香港封个关咪搞得掂咯？屌你又唔捻肯封关，系咪先？ 香港就系、是、你唔系噶，佢就算封深圳湾嗰面，佢最捻差唔多封机场。咁你点啊？ 系咯，你冇捻计噶， 佢 全部抵得。 屌你咁，你真系全捻部嘅，真系做啲唔做啲，我就系话留条路俾人走，真系屌你咁啊！你谂住捉只老鼠，但系你又惊只老鼠死嘅，你又留翻条路俾只老鼠走，咁你咪唔会放老鼠落喺度。 好捻得意噶，金毛哥会有相关嘅报应噶、啊。喂，日本咧，你长年累月咧，屌你乜放啲大陆人过去旅游咧，屌你老母，佢哋都有屌相关嘅感染噶。屌，喂，法国同美国呢，屌你乜咁捻中意搵中国钱咧，屌你老母閪。 嗱， 又系爆捻扑街。 我好认同你嘅，因为咧，我哋中国人最中意去咩地方咧？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即係所謂歐洲嘅國家，唔會有其他國家 都有多啲 嘅， 即係其實全世界都有㗎啦，全世界周圍去咧都係。 唔係，係啊，但係做咩要去呢啲地方啫？因為嗰啲人佢覺得啲大陸人自以為有錢，去到嗰面以為用錢可以解決到嘅問題，而家佢哋見眼報啦，你而家有錢人，你都唔俾你入境。 冇㗎啦，你真係見眼報，你老母你喂你。所以頭先我屌我第一節你屌你啦！你仲揸啲法拉，你屌仲揸啲跑車出嚟，屌你喺度搖褲式，就喺度貼個加油有撚用咩？屌你老母真係低智到咁撚樣啊！真係，所以滅撚咗個族佢啦，即係共產黨就要消滅噶啦。喂，我哋轉翻天滅中共嗰個背景，其實唔係咁撚想睇啊！ 如果中共真係滅咗黨咧，我估全世界都開響瞓。 唔係想即係咁我唔 cut 你錢啦！依家我自己都係諗住收同你收咗麥，我都照喺度鳩噏噶啦。咁你依家我哋未有新電話入金嘛？係嘛？有啊，有我同金龍哥講埋先。喂，你沙盤推演係會出現呢啲大型災難，共產黨管唔撚掂，然後不堪咁，梗係知因到呢個政權不堪，我哋先反共噶啦。唔通呢個政權好撚好，我哋會反咩？呢個政權唔撚好，日後將會爆鑊大大鑊嘅。好撚彩就爆病毒，唔撚好彩就爆核電廠，就係咁撚樣，好冇？金龍哥，原來有電話到啊，而家新電話到，唔好意思， 請 過。OK， 下次多謝你電話先， 拜拜。 咁啊，第二個電話係嘛？聽埋啦，因為我哋今日遲咗開始就遲收噶啦，會係。曾小姐，呢個咖啡未撚飲添。曾小姐，未。 喂。 Hello， 係咪曾小姐啊？ 法國佬你好，係咁，咁係啦。對於呢、這個今次個係啦個疫症呢、這個其實個睇法，咁啊當然啦，真心啊希望啊天滅中共呢樣嘢係真啦。 係啊係 啊，咁 啊 對又係啦， 即係好黑心啊，要知道嚇。 係啦，咁啊對於十婆娘咁啊，當然係啊惡評如潮啦。咁佢咧即係佢係好。我覺得佢係好刻意咧，唔去即係去處理嘅。咁點解咧？即係因為佢係想咧， 幫中共咧去蓄意謀殺我哋香港人咯。 啊！ 依家真係冇呢個社區大爆發咧，真係我批個頭俾佢當凳坐啊！ 唔使啦， 佢就係期待呢一 派緊彩啦，派緊彩啦，曾小姐已經都唔使買落去啦，都開咗股派緊彩爆發緊啦。 系啦，跟住依家呢个画面咪就系佢期待出现嘅画面咯。依家咪佢可以咧大条道理得戚到佢一大可以话依家封关都唔好意思啊。 嗯、 你讲紧系佢，因为佢一早佢唔响我 句呢一句说话真系无耻到极点哦、啊！依家封关冇意思，即系之前有意思啦，屌你老母！ 梗系啦，即系 老母啊，臭閪啊！我繼續，唔好意思啊，曾小姐，繼續慢慢講，慢慢講，慢慢講。 唔緊要，唔緊要，係。咁就係啦，即係我正話係啦，都喺 chat room 寫過話，你好似係啦，我以前做嗰啲環保義工啲朋友話齋你，你唔響源頭減廢，你幾多堆填區都冇用。即係正如你依家，你唔響個源頭度着手，你幾多啲什麼隔離營都係冇用嘅。 你唔堵截咗，你唔得噶嘛？屌，真係呢啲好容易理解嘅。屌你睇粵語長片，瘟疫都封村啦！屌你老尾，真係呢啲冚家產幾千年嚟嘅智慧嚟㗎啦，冇撚變過㗎。多撚如啊！呢啲呢個係咁講，國歌第一句是什麼？喺 check 風嗰起來不要做奴隸人民，所以我不嬲我都話國歌依家係啱唱㗎。就算香港抗爭者國歌都啱唱㗎，好嘛？所以冇啊，天滅中共啊，緊㗎啦，發生緊㗎啦，睇下滅幾撚耐嘅啫。屌，睇下使唔使幫手嘅啫，所以成日都話，即係好撚現實一個就係話，屌咧，我之前 Facebook 都講嘅就係話，喂，你黃藍合作先有得搞啊！睇落到去撚到尾，係黃藍合作先得搞噶。阿曾小姐係仲喺度啊？喂， 係 。我斷咗線，唔好意思，我太多口水啦。嚇嚇。 係啊，不過黃藍合作呢個畫面啦，呢個唔知啦，唔敢講啦，即係始終 冇計嘅，一定 即係叫你。 喂嗱 ，sorry， 我應該咁講，唔係話合作，而係話要藍絲都出埋嚟，一齊打先有得做，又唔好講合作咁撚 friend， 你冇計噶，你焦土最終嘅形態就係會有大量嘅藍絲都出品埋嚟噶嘛，嗰、那個最尾最終極焦土嘛，嗰、那個係咪先？ 冇曬，冇可能我即係我想象個畫面冇咁闊啦嚇。即係啦，因為依家你譬如好似啊，係啦，剛才係啦，你都提到話，即係啲人咧好喜歡咧，即係吹捧啊梁朝偉呢個演員係呢、這個係啦，呢、這個 TVB 演員嚟嘅啫嘛，佢點解會吹捧佢做巴打嘅咧？係啦，呢、這個即係根本即係證明根本你香港地咧，仲有好多港豬咯，佢哋無非其實就係呢個 TVB 演員佢有翻咁上下人氣啫嘛。 嗯。 佢同天琪同埋資方嗰啲話大佬兩回事嚟噶嘛？ 佢哋嗰陣時就玩交，但你要知道咧，佢哋推阿梁烈維做呢、這、一個，即係梁烈維呢一個出嚟就即係當佢係手足啊，或者當佢係領導人乜就即係諗住就即係等啲人就以為哦，而家阿梁烈維都企喺我哋呢一面啦。佢裏面嘅原意，佢裏面嘅原意就係話喂，屌你是會有人良心發現， 係唔好講啦。 即係會有護旗手良心發現企出嚟做手足啦。即係其中一個原因會可即係咁樣啦。我估啦，我唔知咩原因啦。有啲可能真係純粹玩交覺得過癮啦。咁唔撚緊要。喂，嗰陣時你哋去，如果你哋係有個原因去做嘅，係有意義嘅。咁依家有個真係死撚咗嗰個真係出嚟屌你老母閪係講個真相嘅，只不過內部啫。咁屌你老母喂！咁依啲真係真真正正嘅，唔係三光白做嘅喎。你哋就喺度抗拒，唔撚係啊嘛？即係我意思係咁鳩樣，係咪先？就咁啦。 嗰個咪就話，因為個演員有人氣，佢哋咪吹捧咯，就係咁啫嘛。佢咪嗰咪所以咪就話，虧我哋仲有好多港豬咯。如果唔係，我唔會咁樣講啦。 咁樣啦，咁樣。咁跟住有人講就屈梁烈維啦，係整到佢兩邊不是人咁啊！即係屌你老味，咪真係係咯， 冇其他啦，係啊！ 替天行動，反共復港，話依一句口號正喎！替天行動，反共復港，天滅中共。好唔好？曾小姐，都係有先，因為仲有個曾先生，雖然係啦，咪林先生唔好意思， 喂，多謝電話啊，曾小姐，仲有林先生噏 Q 錯咗啦。OK。天滅中共啊，全黨死清光啊！咁啊，依家打緊電話俾阿林先生噶啦，你唔通喎，仲嘟緊喎。咁你要睇翻你話即刻，即係如果我嘅估算就一定係會就係咯，發生依一啲大型嘅天災啊、人禍啊。咁條數一定係入共產黨數嗰啲啊！咁今次係好撚，今次係黃山啊！依家呢個電話係黃山係咪？ 係， 係咪黃山啊？ 係啊係啊！ 係唔好意思啊，因為啱啱之前嗰個林山唔通啊嘛，所以轉咗黃山，我問清楚啫。喂，你好黃山，你好，我係法國佬。 法國佬啊，關於嗰個梁烈維嗰件事咧，其實咧就。大家都知道梁烈维就唔系我哋呢边嘅人嘅， 一定唔捻系噶啦。 系啦，咁其实想吹捧佢咧，喺抗争现场出现咧，咁就谂住整衰佢个朵，即系等佢。 屌喺抗争现场出现会系衰个朵嘅咩？会咁捻样嘅咩？个朵会衰嘅咩？ 即系打咗系冇得赚大陆钱啊！ 屌，真系咁吓。 系啦，就系、是。即係等佢喺佢嗰邊本身都賺唔到錢，咁、喺我哋呢邊都賺唔到錢，咁、就等佢完全撈唔掂咯，兩邊都咁就係想講咁多咯。 咁成唔成功啊？後屘好啦，仲紅 呢個就要睇翻大陸嘅反應咯。 好，但大陸個反應係仲紅撚咗啲啊，大佬。 是 不是喂有一次 是啦 你不要你們真的不要以為大陸人真的那麼戇鳩的呀大陸人不是戇鳩的大陸人這麼多年來他們扮戇鳩的呀真的你看他們一旦肯起呢現在呢一旦肯起那個氣勢是不同的跟你說因為旦肯起意識他們的反共意識旦肯起了是會很恐怖的一件事的、你看他們搶奶粉那個搶奶粉和去自助餐搶基維蝦那個情況就知道他們是很狼死的他們為什麼他們為了、他們為了達求目的呢一定是狼過香港人很多所以我的判斷是你們香港人看東西如果他們大陸人那個思潮出來的話即是我自己這樣看的、那你說喂、如果你咁你講完梁烈維，咁你覺得李文亮要點樣？係咪懶即係咁？唔係問題啦，護旗手死咗，有鳩佢啦嚇！屌你，我哋自己繼續自己默默耕耘，自己繼續嗌口號，繼續打我哋要打嘅仗啦。咁你哋中意冇所謂，咁但係我自己嗰個意願就覺得，屌你老母閪！喂，你閪得佢，屌你老母之前阿李文亮同阿習近平冚過撚咩？屌你老母有得利用啊！打佢老母個閪噶啦！屌打大佬啊！仲要係依家。冇啦！如果你喂，如果黃生，你對比翻梁烈維，你哋之前嗰、那個，喂小學雞都不得了喎！如果咁樣嘅計法，啱唔啱啊？屌啲小學雞嗰啲嘢，你哋做得到足，係咪先？真係屌最叻喺度推翻中共啊嘛！你睇後面都係啦，屌最叻喺度中，屌天滅中共啊！屌全黨死清光，內燒佢啊啱啊！你依家係咪先？喂，仲優秀喎！喂，依家仲要喂。廣東省嗰度咧緊急化咧可以動用屌私人財產添喎，屌到依啲都屌喂！我諗住我諗住你哋唔打電話嚟講依啲噶啦，唉就係咁啦。我自己 好啦，我要講嘅都差唔多啦。 係咁喂，咁多謝黃生，多謝你哋電話先。 好，唔該你。 仲有歐先生 ，sorry， 又接通緊內銷中共。天滅中共一鋪書聲歌冇良心的香港佬，屌有嗰啲濕鳩啦！你老母閪啲大陸五毛。 哦，下個到我。 唔係下個到你啊，依家係到你啊，你係咪歐山啊？ 係啊。 係歐山，唔好下個啦，你係最後一個，你今集最後一個啦，完噶啦。 哦，知道。今晚仲有冇節目啊，台長？ 台長，我冇喎、啊。 推咪同我耍手喎、啊，推咪冇啊？點樣啊？你想你掛住阿台長咩？聽晚先係啊嘛，聽晚九點啊嘛，我話台長。 唔記得咗添，唔記得咗添。 啊，聽晚十點啊，唔記得咗。聽晚我落台十點啊嘛，今晚九點喎、啊。 哦。 點啊？你唔係諗住阿歐生，你唔係諗住打電話嚟見阿台長唔喺度，你收線啊？有咩想講先？ 唔係，發個佬，我想講一講咧。 幾驚啊！台長喺度，哦，拜拜啦，發個佬咁大粒鑊。喂，講繼續講講啊，小姐，講。 發個佬啊！ 啊， 姓歐嘅之前打過嚟嘅啦，那個傷殘人士啊。 我知啊，係啊，快啲。 嚟，我發長話短説，嗱，好簡單。醫護罷工罷咗五日，佢哋而家就話要嚟緊睇下用啲新嘅方式去罷工。醫護裝備咧，醫管局就講咗得翻五日嘅裝備。 屌，我都話直頭真係唔好將我唔好將自己捆綁喺個道德高地，又罷咩工會、 啊、 會導致封關城。 同埋咧， 屌你有生命危險咪唔撚做啊，大佬啊！ 係啦、啊，同埋咧有啲人咧。話醫護罷工嗰啲工會，我唔知道你有冇份。佢哋又話出嚟要支持醫護罷工。哇！跟住而家罷完工咁， 你老母你支持醫護罷工，你自己首先罷咗工先。 啲工會走曬啦，唔見曬啦， 係咪先？ 係咯，幾 PK 啊！我都唔講嗰班人。 喂，所以喂，嗱，所以阿歐生，我嘅講法咧就係咧，喂，屌你唔好將自己屌你老母講到自己咁撚大，可以屌影響到政府會導致封關先啦，屌你老母係咪先？你最慘，你最慘咩嘢？嗱，我分析翻醫護封關呢一度，我自己嗰個睇法講翻出嚟，嗰個睇法先。你最早出嚟預告你哋會罷工，就係想逼政府封關，咁樣啊嘛，係咪啊？你諗下預告咗咁撚耐罷工，唔得預告噶嘛？你一係就屌一刀切，係屌係咪先？因為狠心地屌咗批冧，屌咗所有嘢擺撚低，屌手醫生擺低手術刀，停撚咗佢，你封唔封關？唔撚封關啦，冚家產！ 冇辦法啦，因為呢班醫護佢哋身邊嗰邊 咁，但係你又大屌，跟住你又閃下縮下，閃下縮下，又話屌你老咁啊大撚鑊啦，大佬！喂，你嗰陣時你冇班醫護，你唔係即係我攞嚟講。喂，你醫護嗰陣時候你冇行動，可能香港人有行動啊嘛，咁啊屌你有乜又一次遊行咯？喂，最撚恐怖、最撚得意一樣嘢，真係好得意喎！你老母依啲時間，你老母你泛民唔撚企出嚟，屌你老母喺搞遊行喎！你民陣唔知去咗邊撚度嘅喎？ 係啊， 你民陣知去邊撚度啊？依家屌你老母個閪，即係講下歐山，你老母 啱想， 你至少都發動一次， 講呢兩個字。 屌呼媽之後，唔係咁樣矛盾嘅，屌肺炎又冇啦，你又叫你屌你老母閪，屌你咯！哇！如果依家搞次三百萬人遊行又係麻撚煩嘅，依家你搞次三百萬遊行，屌你成個黃絲滅族啊！屌你咯！ 其實咧， 成個黃絲生活圈，成個黃絲生活圈搞撚掂咗你老母，你依家你搞一次 呢一個月所謂嗰個肺炎搞到香港咁樣咧，係越嚟越差噶啦！香港人自己真係要有啲醒覺下啦，加上個嗰啲咁嘅恐怖分子做到都已經。真係已經係超曬額㗎啦！已經到香港人真係醒下，唔好再成日嗌嗰啲咩口號，香港人報仇！屌你咪報你老母咩？你報咩仇啊？香港人人多嗰陣時候，你係幾百人嗰陣時候，啲僆仔一俾人拉，啲恐怖分子都係得個幾廿個，你都唔會救啲僆仔嗌放人，放咩人啊？我想問， 嗯， 你哋有幾百人喺度喎？ 嗯。 僆仔拉十幾個，恐怖分子得個十零二十個，咁你哋唔識得衝上去嘅咩？我衝唔到嘅，我衝到我真係會去嘅。 嗯， 真係唔應該再嗌呢啲咁嘅口號啦。同埋好老實，八個佬，我想講一樣嘢：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唔好講後面嗰句缺一不可，我就係講五大訴求，你哋香港人點樣去攞？有冇人答到我？ 所以我即係我有陣時覺得就唔好即係做啲嘢直接啲咯，之後嗰啲或者要去分析一下，一路以嚟做啲嘢有冇用咯。哇！我即係我都即係嗱，有啲人覺得哇，我哋好有恆心啊！屌你喂閪，波瀾壯闊，你波瀾壯闊唔係咁撚樣波瀾壯闊噶嘛，大佬啱唔啱啊？歐生呢啲你又啱 channel 講呢一類， 同埋咧真係應該。要找一些真係三十零歲 真係行出嚟啦，嗰啲男人唔好再要啲僆仔去送死啦。而家男嘅僆仔又死，僆妹又死，最細嗰個就12歲，9月25號喺沙田水泉澳村話跳樓喎。 嗯， 而家最細嗰個係12歲，9月25號，我諗你哋可能都會有記錄嘅，你哋嗰邊都。你諗下咁細你可以殺得落手嘅，你喺香港仲有到？即係仲有冇啲咩人性啊？根本已經係殘啊謀殺緊香港嘅市民，日日都喺度殺。 唔係啊，阿歐生講嗰啲就未，即係嗰啲就係即係懷疑嘅啫。依家就網上話言論懷疑嘅啫，嗰啲就未係。 誒，嗰啲我唔信嘅。我阿爸、我阿媽話俾我聽咧，都係我阿爸、我阿媽係毛澤東嗰時走落嚟香港嘅。佢淨係教曉我哋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共產黨要殺平民、要殺市民咧，係冇證據嘅。不過佢會俾你知道係我哋殺咯，你要記住咯，就喺呢樣嘢。 嗯， 係 啊， 就係咁簡單啦。跟住我校長嗰陣時， 所以咧嗱喂啊嗱所以歐生又講得啱，咁又可以引起我啲推敲出嚟啦。嗱好啦，簡單。譬如啊，假定一下，嗱假定咗啦。如果真係執法人員或者政府機關去暗殺呢啲平民嘅，佢使撚攞條屍上去樓掉啊？佢毀屍滅跡，佢求撚其攞去永孝街屌咧嗰度屌咯，喂求撚其開個爐屌咯，喺叮一聲5分鐘搞撚掂啦，變撚咗灰啦，轉頭攞個落去下面葵盛圍屌咯，倒落花盆毀屍滅跡啦，使撚喺屌咯，使撚攞去鴨寮街抌落街啊？係咪先？使撚去攞抌落街啊？即係，所以就係話引證翻，就係共產黨做就要俾你知咯，係咪先？哪怕佢係買條屍翻嚟扮，之前有人講過啊嘛，買條屍翻嚟扮，亦都有啲即係我有啲老前輩同我講過啦，之前節目有提過就係話，可能大陸嗰啲屍咯，攞落嚟香港 都唔會嘅， 同埋攞落嚟扭抌就扮，就當係啲示威者俾人暗殺嚇鳩你咯。呢條橋用咗好耐㗎啦，其實咁當然要夾啲真嘅喺裏面啦。系咪先咁样打法会打唔死人？即系系咪先？ 讲得好，我系永记于心。同埋嗰阵时，我哋校长都话俾我哋听，系40年前嘅啦已经。佢同我哋讲咧，你哋要记住。 你 个 校长系咪郁敏啊？系咪郁敏啊？教你反共喎、啊。 后期就变咗教主啦。 真系郁敏啊？屌你！唔系 嗰阵时我哋都系读左仔学校嘅，冇得中学。 啊 OK 啊， 咁咧就。佢都曾經講過嘅，佢話你要記住喺鏡頭面前，衣冠楚楚嘅政府講嘅説話，你哋要記住，佢哋係衣冠禽獸。 啊！唉，真係好笑。 擺翻落嚟，而家香港係完全應對曬㗎啦，已經真係你著到西裝，著到衣冠楚楚行出嚟喺鏡頭面前講嘅嘢，全部都係廢話咯。 嗯。 好似头先啱啱睇到新闻，袁国勇又喺度解释，又话唔会爆发。 喂， 有 人话我讲阴谋论，唔系阴谋论啊，大佬，即系有人话头先我讲阴谋论，咁大佬啊，咁阿封烟阿欧生佢讲捻紧嗰啲系咩嘢？咁我就分析翻，如果真系嘅话，就会咁样做啫，大佬。咁 香港人好心醒下啦，唔好再左交啦，左交就翻屋企瞓觉啦，全部都唔好出嚟搞，唔好游行，唔好示威。 喺 YouTube 有个网友咧就系话咁啊，哇！早知 我睇到，话我哋阴谋论啊嘛， 咁 又系咁多阴谋论。喂，好老实。阴谋论只不过系俾你哋啲人去借题发挥嘅啫，俾你左交。 喂，共产党 杀 人紧啦， 咪咯，好老实，共产党要杀市，要杀百姓，要杀平民嘅，呢几千年已经杀到咗。 咁又冇几千年，屌你共产党得百零年，你马克思都未出世，大佬系咪啦？乱嚟， 历代皇帝有边个皇帝唔杀自己嘅市民？ okay. 唔杀自己嘅子民，争权夺位，点样搞到饥荒、瘟疫都大有。 呢啲放 共产党建国70年， 呢啲放长双眼睇啊！我哋放长双眼睇，所以我哋下个礼拜再嚟。喂，记得分享我哋嘅节目 link 啊！喂，各位欧生，喂，多谢你啊！喂，分享我哋节目 link 揿 like 啊！喂，同埋货金。 嗰个阴谋论嗰个哥哥唔该话俾佢听啊，或者姐姐。 共产党啊，可以攞到执政权七十几年，都系由毛泽东嗰时开始杀咗几千万人，佢先攞到呢个政权翻嚟嘅咋？阴谋论，读多啲历史啦佢。 又学阿郁文，你又唔得得 ，OK， 完啦完啦，呢粒哇正啊！ 冇上堂就阿欧生，冇上堂就听阿郁文个台，再听多啲。 成日喂喂，欧生，够啦够啦够啦！喂，欧生喺呢个节目咧，屌听众咧系我嘅专利嚟嘅，屌你啊！你唔好屌我啲其他啲赤帮啲网友 ，OK？ 多谢电话先， 多谢晒 先， 讲 少嘢，喂，多谢电话先，喂，多谢多谢上嚟，系嘛？唔系有啲人抵屌啊！咁啊，完啦！大家戴稳呢个口罩，自求多福。咁就今集就咁多啦。OK， 多谢晒。